随将我慢慢流走，给予只是等候。

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 So why am I，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， I just can't be your friend。 明星通勤九六九， 通勤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组长， 忙碌一整天，听听好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

请原谅我、oh,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、oh, 在那花店 在那花店我犯了错、oh, 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、oh, 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、oh, 犯了错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、oh, 在那花店里、oh, 我犯了错

回家吧。 对。

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的

明星，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 来不及整理，让风吹乱了头发。

三十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立秋，立秋，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 8月7号啊。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 我最喜欢金黄色，我哥立夏最喜欢绿色，我妹妹韩露最喜欢银色。 那你喜欢吃什么？ 芝麻蜂蜜银耳南瓜莲子桂圆，还有黑芝麻红枣核桃山药扁豆。 你跟秋天是一样的吗？ 立秋表示秋天的气候已经来了，不，只有当地气温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下才能算得上是秋天。 经典969温馨提醒您，防暑防燥从关心身边人开始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